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影子好， 你好， 哎，王老师 啊， 王老师，萨达姆还附着你的体呢哈。 我还穿红的，你们俩都穿黑的，这个话题都是关于死亡，所以 要 明摆着要弄这个元旦一开始的黑色风暴。 哎，没错，这话题啊跟着新闻走，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流年的一种奇怪的感觉。你像今年咱们一扯来大开杀戒，1月1号我们讲自杀，2号我们讲绞死萨达姆，今天还是死。哎，我觉得这没什么，我这辈子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让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恰好反过来，我觉得未知死焉知生。当然呢你也没办法知道，对，所以说尊严呢会什么啊，这是活着的人。而且呢咱也不能给新年增加不吉利。我得说呀，这北京一场大雪呀、把旧年死的人都盖住了。都是在 媒体上有一句关于萨达姆的评论，不偏不倚不中，不左不右，我觉得最好。他说，当2007年来到的时候，萨达姆已然成为了一个历史人物。这句话，已经是历史了。 不光萨达姆，你知道这博客上还有人写挺有意思，说这个2007的新年呢，实际上是两位作家的死亡。一位是萨达姆，萨达姆写小说吗？ 对， 再一个丘星华， 他也写东西。 丘星华在牢里也写书。 对， 丘星华在临行前知道最担心什么事吗？ 是稿子不能够出版。 不是，跟你们俩的担心差不多，担心自己的书销量会不好。 哦， 丘星华，你就说这两个，萨达姆也是写小说，就是说啊，1月1号死刑复核权不是收归最高法院了吗？我说收归国有，收归最高法院。所以啊，各地枪乒乒乓乓啊，枪毙一大轮。你看看这个照片，哎，这个像湖南株洲，我记得就一下毙了7个啊。还有一个，你知道？你看这个死刑犯上车怎么呢？腿都软了 啊， 腿都这么抬下去。往往执行死刑的经常会什么呢？必须要把你这个两个膝盖 扎起来。 为什么？大小便失禁。 哦， 尿裤子。 所以很多人谈论就说是死刑的这个问题，老在说什么呢？说一个人准备迎接死亡的这段时间，哎呀，我记得我报道过一个犯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你想他上诉行不行？心里又有点希望，但是又不敢让自己有希望。几个月下来，愁白头啊，头发白了，头，你说这个， 我对死亡是最近。我就思考这宗教，所谓的宗教问题， 萨达姆问题， 不，这个萨达姆问题衍生过来。你看，我们说宗教其实一直在解决所谓的信仰问题，后来我发现不完全是，宗教解决的是人生命的大限，人对生命的恐惧，所以所有的宗教都会有一设定一个概念，有个彼岸，就是你现实做的事情，你在彼岸是会有回报的，你现实做善事，你彼岸你就得到一个好的升华。你现实做恶事，在彼岸中，在天国上你要受惩罚。就是宗教它一直解决死亡恐惧的问题。你刚才一直在讲，就是这个事件对你咱们两个产生不同的，对死亡产生不同的意义。 这个不一样。 我是对死亡本身呢，我会有一份更加的珍惜。你是不惧死亡。 对，我是觉得你是觉得更加珍惜生命。 对。 但是我看见这种当众行刑的画面之后啊，我的感觉就是生命如粪土。没什么了不起，人就是这么回事嘛，活个几十年，最后就是行尸走肉，那么毫无表情的一个。 我觉得可怕就可怕在这里，一旦人们对死亡是死于这种态度的话，他对他人的生命也会放弃你的怜悯之心，咱们说宗教上讲的悲悯之心。这就是我们现在大量产生的很多那种莫名其妙的犯罪案子，两句话不对了，我刀子拔出来，一刀就给你捅了。就是他在这一刀的过程中，是我们所受的教育里面没有对生命去尊重啊，没有尊重生命，这才会有没有禁忌的刀子拿出来，就来了这一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叫郑兴什么？不是这个 邱兴华， 邱兴华，邱兴华。而且现在我发现有大量的犯罪案子还出现了一个问题，跟萨达姆有点像，就是 萨达姆有点。 你看，我就讲这个邱兴华，邱兴华为什么杀人？他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个道士摸了我老婆的屁股。就是他在杀人的时候， 哎，你这作家编的吧？ 不是，那有 说跟我老婆有一腿， 有一腿， 摸了屁股了吗？ 而且是摸了屁股，他看到他摸了他的屁股，而且呢，在这一个里面，他出现了什么？就是你突然发现很多这个罪犯，就杀人犯，他是好像他带有一定的正义的冲动， 发现有个正义的冲突在支撑着他，他给自己的杀人找到了正义的理由，这个正义又要打灯引号，就像萨达姆他在临死前他说我做的一切是为了伊拉克，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正义的理由，这就使这个所有的这个就这些暴力就是暴力行为突然变得扑朔迷离了，就你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看他的。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谈死刑和生命的问题。你两位对刚刚谈到萨达姆，你产生两个，一个是珍惜生命，一个是生命如粪土。我记得我小时候三岁读《红楼梦》的时候，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两句话，两位一定记得。其中妙玉说，自古以来最好的两句诗是：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每个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是不是？ 对 啊，不管你浑浑噩的过了这局，还是像您这样文涛大哥这样来回来去的，把思考死亡当菜吃，每天 没错 ，那最终结局是一样。关键我们今天的议题是有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人的生命？你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由你自己的指缝当中通过岁月流走。无疾而终也好，自然死亡，死在你家床上也好，还是被一颗子弹或者一根绳索给剥夺去，谁有这个权利？ 不，我现在 生命 就是对你 是自己还是他人？ 你提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就是有的那个反对死刑的学者就是这么说，他说好比说，其实他讲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是比较人权国家的那种，就好比说我们人民选出来一个政府，对吧？那么我们会把一些权力让给这个政府，交给这个政府，就人民的选择嘛。 对，我们信任他。 对，可是呢，就是人民的这个选择里边包含不包含授权给政府可以允许他剥夺我们当中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反对死刑的人，他会觉得这个很有问题。 这个我再举个例子，我也是在报纸上看到，就是武汉还是南京曾经发生一个命案，就是一个罪犯杀死了当时在当地的外国的一个投资商 啊， 然后当地公安法院很快审理，就这个人被判死刑了，也是他的家属出现在法院，坚决要求留下生命，法官就给他说我们必须杀了他，因为他威胁到你们的安全，我们是为了你们安全着想。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我不需要安全，我需要留住生命。 哎， 这是西方人关于生命的理解，就是他是做了，他是欠条人命，他把人把毁灭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但是你用同样的方法，就是我讲萨达姆的时候说的，就是惩罚未必能恢复正义。 反正从萨达姆现在死后的这个感觉啊，伊拉克这确实是叽里咣当的，又自杀式炸弹更暴力，而且美军死伤人数现在3000嘛，就更高，所以现在美国杂志上都出来一句话嘛，说小布什不是老爱口误嘛，瞎说嘛，对，最近就传出小布什说一句话，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对伊拉克作战是吧，我们是如此快速的取得了成功，以至于那些敌人本来应该投降或者说被消灭，但是他们却逃跑了，并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跟我们作战。叫不是不知道说什么的， 逻辑完全混乱， 说乱了， 逻辑完全。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那天就在我们这儿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犯罪学家，他就给我拉着我，他说哎，我特别想跟你谈谈什么问题呢，和暴力问题。他说我怎么来回到中国呀、我觉得这个中国人呢、当然他可能在网上看到的，他怎么心里那个血腥啊，那种暴力的成分，比如说你们俩作家吵架呢，上来出来的词儿千刀万剐，我恨不能那个生吃其肉，写什么什么这活剥了他的皮， 杀气腾腾， 而且是真的。你比如说，你看我手头就有一香港报纸的新闻嘛，陕西年轻农民跟未婚妻正在那个果园里做事呢，一句戏言吵了架，说到回家吧，未婚妻说我不回去啊，你给我吵架，一手薅住脖子，两个钢击把未婚妻俩眼球给挖出来。你说这个他就是你说的那种对别人的这个生命啊，这个身体啊， 没有怜悯。 前两天广东你知道吗，一人借钱，我给你们家借钱是吗，你不借给我啊，第二天拿着刀把你们家一家五口全杀光。 所以我们呢，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一直在批判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可我恰恰认为在咱们国内人道主义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比如我就在想，很早以前那时候听的是没感觉，今天是萨达姆事件出事，我想就说那个在香港那个法律，你买了鸡，你把鸡倒拎的 你算是违法，是要罚款的。 嗯哼， 这个小法律看起来是对鸡的一个虐待，可是你要知道，它是让法律细致到了让你去珍惜从人到动物的生命。 没错， 它把法律具体落实到的，就是你当你触及到关于生命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对它一定要有尊重。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就是对鸡不尊重， 太恐怖了。也说起来很奇怪，我的今年的岁末是在陕西度过的，在西安。 啊，邱新怀， 邱新怀是陕西的嘛？我俩不认识哈。 啊， 这个，然后我在那边也是在西安看到了萨达姆的那个画面，所以似乎是交错着时空，你知道，和空间和时间， 而且他们两个还有一个 交错在了一起。 不是，他们两个还有一个相同在哪？邱新怀如果是今年不毙，如果去年不毙的话。今年按照新的法律，就是我特别同意这个，现在咱们这个高检就是要把这个高法 院， 这就是最高法院，这是对生命的尊重的第一步开始。萨达姆是到了今年四月多少号是他的生日，按照他们当地的法律，七十岁是就不能判死刑了， 69 都在抢先执行这个死刑，这就耐人寻味了。 而且有一个事情我才第一次知道，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法律，我们关于邱新华这案件里面有一个核心，就是关于精神病的鉴定，后来没有能够对他进行。原来我在我国的法律当中，法院可以不采纳辩护律师提出的要求，对，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在美国呢是必须要做的。原来在我国的法律当中，你知道吗？没有， 这是法律程序的一部分。 嗯，可以不采纳。 这个我觉得 可 以不去做。 那个深圳精神法医学鉴定的专家就说了，说假如邱兴华是精神病的话，他说，那么你说他杀人偿命是吧？但是我怀疑一个精神病人，他临死的时候能不能感觉到被报应的痛楚，打的痛楚？我看了他这个话呀，我就又看邱兴华，当然他是不是精神病咱不知道，对吧？我就看他，就是说。笑呵呵的，他这个我不知道邱兴华是怎么面对死亡，在河滩上不是给毙了吗？然后在法庭上笑么滋滋就说了七个字，你就感觉就是说邱兴华哟，就是说一个字是吧，然后说听清了吗，听清了，然后压出去的时候有个记者站起来，我发现跟追明星似的，哎，邱兴华你后悔吗？夸这下连法警都撒了手了，大家都静着听邱兴华怎么说，邱兴华不后悔七个字， 问题就在这里，就是你在追踪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我刚才讲的，就是他在骨子里认为他做了一个对他来说是对的事，因为你玷污了我老婆，你侮辱我的老婆，所以你该死。这就是今天我们发生了很多，就是我们说国内现在发生了很多暴力事件，你去追踪他的背后，你都会发现，就是他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你这个人该死，所以我要把你杀了。除了冲动杀人，有些冲动杀人， 你想，咱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你们这做老婆的都让我们该死。你想， 邱新华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杀，按照我们中国过去的公布的死刑犯的那个判决书，都有一句话，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个字里面，其实无形中已经对法律本身的定义，它已经开始在背离了，因为你是根据民愤而不是根据法律。 我说的这种暴力，你说的这个暴力心理存在于正常人的领域。 对， 王老师，你刚才举很多那是罪犯的例子，我给你举一些，咱们有标语为证，就中国国道上各个都有标语，我跟你说这些标语的，你看哈，你不就弄一计划生育吗？但是某农村的标语，能引的引出来，能留的留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然后呢，江苏农村多处可见，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那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路上更狠，一胎还，二胎炸，三胎四胎杀杀杀，这杀杀杀吗？还有那个有的地方计划生育阻力比较大嘛，有的有个别的就还会出现自杀这种现象。你知道在村里写什么标语呢？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这种还有归还农业贷款的标语，叫人死债不烂，负债子来还，人死债不烂，负债子来还。还有一个什么呢？说是在哪儿啊？车窗外闪过如下标语：坚决打击调脚筋，就是当地有调脚筋的罪案，坚决打击调脚筋。还有什么？人家说评为超强标语大奖的，说是什么？不怕死的就来我们38里铺作案。你说这些标语里边，你说你是不是能看出？ 我有一个朋友， 一种那种血腥暴力的色彩。 对，我有一个朋友语言学家，他曾经跟我们说过，如果把中国这几十年以来的这个刷在墙上的标语全部集结起来一本书的话，这简直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这是一个历史书，历史书。这个我觉得他现在其实是在做这个。 你还没说有趣的什么？ 可以反映 反映这几十年中国历史的一切，政策、心态、心理， 不是这个， 甚至是文学。 我跟你讲，我是有一段时间和朋友们一块，就是八十年代研究文学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一个共同现象，就是我们就讲我们毛主席的语言，就你在毛主席的很多著作里会发现，他会使用大量的军事语言。军事语言就是暴力语言，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什么斗争，什么革命，就类似于像他大量语言的出现之后，你要知道语言和人的关系啊，它是个特别奇妙的关系，就人实际上在思考是被语言支配的，它是暗动支配你。当大量的革命语言不断的充斥在所有的你所生存的空间中的时候，你个人的那种战斗性，你所谓的革命性，这革命性咱们说暴力属于革命性的一部分啊，就咱们革命本身也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啊，只是我们是正义的暴力，但是 对， 暴力有很多很多行为，但是这个语言渗入你感官之后，你大量的被接受了，潜在意识被接受了之后， 没错，就像你这穿的就是一身血呀、 啊，对， 你知道吗？ 对， 但是我研究毛主席的，学习毛主席语言啊，是从另一个角度学习。我觉得啊，毛主席这个语言呢、啊、是活的语言，那为什么他叫党八股嘛？你知道这个他是最幽默的人。我觉得你比方他说，美国呀，美国他也不是猴， 纸老虎， 他不是他是猿啊、猿还没有进化好，但是比猴进化的好，尾巴短了点，包括你比如说，只有他能开那个玩笑，比如说跟基辛格聊天、哎呀，基辛格博士，听说你最近不行了，那在座的女同志可都不高兴了啊，就他是最幽默的。 我原来 是我又想到什么呢？就他这个活的语言，有时候你会看哈，周围的人说话都非常严谨，对吧？但是呢，他就所以，我听相声演员就说过，就比如说这个，你说这个人幽默哈，幽默里边有等级关系， 当然， 幽默是领导的权利。 对， 你比如你下属，你敢跟领导幽默？而领导说的话即便不幽默，但是领导只要随便说个表示幽默的意思，周围人就哈哈大笑。 你有没有注意当年大不列颠帝国的时候，英国人最幽默，后来英国这个家道与争乱了之后，美国人发达了，现在是美式幽默。在中国真正具有幽默感的是北京人，为什么？皇城根下的子民比人优越，所以幽默是要有优越感的。 对，而且 他一旦有了优越，他心态放松了嘛。 是 毛泽东是什么？毛泽东他自己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对，这也是他活的语言。 对， 这都是我应该学习的。 我元旦的时候收条短信说什么？主席对这个元旦早也有我真非常惊讶于他、他真的是管的事儿是非常宽的，事无巨细。他说新年嘛啊，过新年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无非就是拱拱手问声好。至于送红包，那就是更是腐朽的资产阶级那一套，我们是不足取的。详见毛主席语录第。毛主席选集第四卷第134页，你去翻，真有。 这是研究毛主席有体会了哈，幽默也是要有权利的，对吧？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这又说远了，说毛主席去了，咱这还是说死刑。我就说这个死刑啊，你比如说像他。就会因为看了一个萨达姆问调，改变了对死刑的看法。 对，我就不主张死刑。 原来您是主张的？ 对，我原来是主张，我原来跟你观点一样，就是这个人杀了别人，就是以牙还牙嘛。你剥夺了别人生命，别人也有权剥夺你的生命。 所以我最近研究这个旧约和新约啊，我发现还是有不同。你看这个犹太人过去是犹太人是讲究以眼还眼的。 对 是吧？但是你看到了这个耶稣就开始说打你右脸把左脸也填给他。接下来还有一句话，有人硬拖着你要走一里地，硬拖你要走一里地，你就陪着他走两里地，就是耶稣说的。不，我是说还有一个死刑啊，现在就说有反对死刑的人学者在提嘛，还提出一个现象，就是怕判错。因为历史啊，我们经常会看到过去的很多东西全颠倒过来 了。因为严打的时候经常判错了很多事。 对啊，你包括对啊，经常判错，包括你看前些年，现在法治是进步了。前些年你知道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心理，比如说云南那边，所以警察说他杀了他老婆。当时呢，就是高级法院复查这个事儿，觉得证据不足，但那个时候啊，你知道吗？法治观念还比较落后的时候，就说那这个一罪应该从无啊，那不从无，说反正也证据不足，但是呢，最后救了他命，还真得感谢这个。就是说，那咱就一罪从轻吧，判他个死缓，留了他一条命。 结果发现还不 哦，真凶出来了，就不是他杀的， 竟有这事儿吗？ 可是当年我们严打的时候是对死刑是有指标的，就是要求你惩治，就是剥夺生命多少人的， 就跟反右那时候 对，这是有指标的。至于你刚才讲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是什么法治不健全什么的，还是落到根上，就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你看，在西方这个社会，因为它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它为什么对死刑这个事，有的时候取消死刑，即使有死刑的时候，一旦要判这个人死刑了，他要高度慎重。为什么？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活脱脱的生命。 我跟你讲，你就说这个，我那天看见一个真不像话，在哪个省啊进行一个展览，蝴蝶，几十万种蝴蝶啊，是全世界漂亮的蝴蝶啊，跟那个游客们说，因为你就可以直接不用隔着看，可以真的看，服务给你们嘛， 被弄死， 就你们不用捏它翅膀。最后，好家伙，那几十万只蝴蝶鸡飞狗跳，给这些人们掐死、弄死、弄那乱七八糟。不，你说这个生命。你还是甭说人了。 再说到人哈，尽管有冤假错案，但是我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说完全接受像废除死刑这，有很多东西说杀人偿命这些东西，像邱兴华他杀了十一个人，那十一个人呢，他们的家属，他们的感觉，我们也换位思考在他们的话，所以我可能需要更大的刺激，才能让我像王老师一样的希望能够废除死刑。不过我在这儿有一个非常奇异的联想，刚才说到宗教，你知道在您说的。该死，那些人因为邱兴华认为他们这些人就是该死，这是他杀人的一个理论。你知道阿拉伯的古兰经当中有一个说，该死的就该死，该生的就该生。我怀疑邱兴华前世是不是一个阿拉伯人？ 这前世了都。 我的 这个当然，死刑现在在中国是不可能的，肯定还是要有死刑啊。